一个技能一次进退，莫凡在之后赫然调整出如此繁琐的节奏，两方肆无忌惮卖血，顿时显得牛头不对马嘴。意识过来时，他过分卖出的生命已成劣势，输了。个人赛，星星最终3-0全场，整个现场都无语了。呵呵，星星今天表现真是不错啊，李一博说。 难道又准备横扫对手？潘林说。阮成心狂跳，这要星星真客场把微草打爆，自己坐在那的感觉就像是被扒光了鞭尸一般。你们这帮混蛋在干嘛呀？阮成此时比微草的老板还要焦虑百倍。星星这轮的个人赛，苏沐橙没有上场啊，这是要留到擂台赛了吗？李博说。 方睿、苏沐橙、唐柔，星星本轮擂台赛的阵容很强大呀。潘林说：“第8轮的时候，星星只靠唐柔一个人就击败了微草守擂的两人，直接面对了王杰希呢。”李毅博说：“只是很可惜，唐柔之后的两位选手发挥不够好，被王杰希一人守擂成功，1-3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袭。不过就是那轮以后，唐柔就不在擂台赛的1号位，改打3号位了。” 说完，两人一起斜视了一下阮成，结果阮成在听到两人说到星星今天的擂台赛阵容异常强大时，杆儿就又一次颤了。两人之后又讨论的2句愣是没进耳朵，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又让唐柔打1号位呢？最后阮成就听到这么一句，而后双方参加擂台赛的选手就已经开始出场了。星星。 方睿、苏沐橙、唐柔，果然不出所料，是这个相当强劲的阵容。微草方面则是派出刘小别、刘飞和王杰希3人。唐柔还是没有打头阵啊，潘林说道。嗯，方睿和唐柔一头一尾的这个擂台排位，星星已经很久没动过了。李一博说。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继续关注双方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吧。 潘林宣布着，此时双方的1号位选手都已经开始刷卡载入首回合比赛。这地图出现在擂台赛上真是挺少见的。看到地图载入后，解说和嘉宾议论着。微草的擂台赛选图竟然也是本赛季叶修那种标志性的风格，简单粗暴，而选这种图往往意味着要比拼技术为主。 在个人赛可以听凭个人喜好，可在擂台赛，一队要有3人出阵，需要应该3个人都对地图感到舒服，所以很少把地图风格选得这么极端，选择内容丰富一些的，可多样性的地图会多一些。选这种图对星星的方睿和苏沐橙会有一定影响，但唐柔明显也是很好偏好之类图的。微草这边。 阮老师，你觉得呢？感觉阮成已经沉默很久了。李一博蛮好心的扔了个问题给他：“微草的话，应该没问题吧？”这是在说什么？李一博目瞪口呆，看了一眼潘林，潘林也很无奈。这阮成心理素质也忒差了吧？不管你是赞还是黑，至少努力坚持啊！ 哪怕是死鸭子嘴硬，也总比现在个人赛3-0后就魂不守舍的模样要强吧。阮成这答非所问的，潘林和李一博只好也不去再问。场上因为是简单粗暴图，也用不着玩什么虚的，双方角色相遇，开打，刷刷刷刷，飞刀剑的剑，快若闪电。刘小别这赛季是有点郁闷的。 原本想着凭借不停的努力和进步，今赛季该是成为全明星选手。结果，星星和嘉世这两支战队的选手大面积回归，今年的全明星席位竞争一下子变得很紧张。很遗憾的，刘小别再一次未能入选。刷刷刷刷，刘小别将他的郁闷通通发泄在了他的操作当中，飞刀剑攻击很快，节奏却还是掌握得很完美。 这样的水准绝对已经够得上入选全明星，只可惜全明星从来不是单靠水准就能说了算的。 另一边刘小别的对手方瑞情况则和刘小别有些相反。刘小别是死活入选不了全明星，而他呢则是连续入选了好多届，直至本届落选。而他对于无法入选这种事就看得很淡了。在某媒体访问时，他甚至表示，总是入选，今年好容易是掉出来了，挺好。这种态度放在刘小别眼中那真是太欠儿了，很多人也认为方瑞是在矫情。这些或者都有一点吧，但是方瑞的状态真的完全没有因为这种事受影响，那是真的。他的表现随着他对气功师的融入一直是越来越出色，而他的对手对于他这种转型却始终有些跟不上节奏。但是本场比赛的刘小别却没有陷入这种被动，因为他一上来就抢攻，就爆手速。于是最后的场面和梁芳打莫凡那局有点类似，都是通过抢攻让对手无法拥有自己喜欢的节奏。只不过相比起梁芳的换招换血，刘小别的抢攻显得更没后顾之忧一些。梁芳那局成也换血，最终败也是在败在这换血上。 这小子的操作越来越疯狂了。 魏琛看着刘小别在场上挥霍手速，大为感慨，口中无不妒忌。 关键是不止快，还很稳健，一切都在自己控制内。 叶修说， 方瑞这场还真有点麻烦。 是啊，地形不利。 叶修就靠这样的地形欺负了不知多少对手，他当然完全知道刘小别此时的优势建立在何种基础上，当然也知道方瑞因为地形完全没有可利用的地方，所以想破坏刘小别的节奏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或许他可以从飞刀剑的攻势当中寻找到一些空档，但是刘小别的操作真的太快了，快到这些偶有的空档都是一闪而过，当对方想要针对这点来做点什么的时候，空档已经是过去式了。唯快不破，这话用在此时的刘小别身上还真有几分贴切了。 APM 快400了。 这时转播给出了技术统计中刘小别的 APM 数据特写，因为比赛还在继续，操作还在继续，这个数字不稳定，一直在跳动着，但基本就在不到400的地方浮动着。技术统计虽然没有智能到可以区分出玩家的操作是在有效操作还是乱拍键盘鼠标，但是就目前双方战成一团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存在什么注水的操作，基本都是靠谱的有效操作。控制单角色的对战游戏，即使荣耀的操作会繁杂细碎一些，但是直逼400的 APM 还是有些骇人听闻。当现场观众也注意到这一技术统计时，全场响起了惊叹声，而这种声音当中充满了自豪。刘小别是他们微草的选手，为了比较方瑞 APM 的技术统计，很快也列在了刘小别的 APM 一旁。289 290 291，数字不时跳动着。 方瑞的 APM 也比平时快了许多。 潘林手里拿着方瑞以往比赛的技术统计资料说着。 那是当然了，在刘小别这样彪悍手速的操作下，他不提速恐怕早被打爆了。 李一博说， 不过相比起刘小别还是有这100的差距啊。 阮成接口道。 擦。 潘林和李一博看了一眼阮成，心里起脚，这还是方才个人赛打完时那个死气沉沉的阮成吗？这神采奕奕的模样，刘小别是个牧师吗？近400的 APM 是给这家伙加了血吗？ 手速从技术统计上看是有差，但从场面上来看方瑞并不狼狈。 李一博说， 呵呵，是还不狼狈，就是有点被动。方瑞目前的 APM 也不是他的峰值。 潘林翻看着方瑞的技术统计资料继续说着， 他目前的 APM 非常稳定。 李一博看着屏幕上跳动的 APM 说道。 APM 的计时单位是分钟，但在比赛中这种计时显示的却是以秒计，这一秒进行的操作如果放大到分钟会是多少，如此的显示方式 方瑞的 APM 跳动基本就在290上下，这意味着他的手速保持得非常均衡。 有机会的话他会爆发，李一博说。那刘小别呢？他的峰值就只是这样了吗？ 阮成笑道。他到底也是专家，熟知很多东西。潘林手中当然也有刘小别的技术统计，看了看后摇了摇头。 也不止如此，不如他的大多是有水分的，很多都是开场比赛的时候自己爆手速乱堆出来的峰值。 李一博此时却专注地看着比赛。机会，方瑞是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他可以出手可以打破刘小别节奏的机会，否则就继续这样下去他会输。机会什么时候会出现？李一博已经顾不上去和这两位讨论了。这场比赛节奏是如此快，机会出现也肯定是一瞬间。 出现了！李一博眼睛突然一亮，机！ 他只来得及喊了一个字，因为他的发音远没有场上两位选手的操作快。及时的 APM 统计，突然就是一次飙升，方瑞372，打破困境就再次一举了。但是没有破。就在方瑞手速飙升的那一瞬间，刘小别的 APM 一样狂提442。本场比赛的 APM 峰值终于出来，刘小别用他这彪悍的手速硬生生将方瑞的反抗给摁了下去。擂台赛第一场，最终是微草的刘小别获得了胜利。